智慧篇第八章，智慧施展威力，从地极直达地极，从容治理万物。我爱慕智慧，自幼就寻求它，设法娶它做我的配偶。我实在喜爱它的美丽，因它与天主共同生活，更彰显了它出身的尊贵。万有的主宰也喜爱他，他实在透彻天主的奥秘，自行抉择天主的工程。如果财富是今生所及贪求的对象，有什么比创造一切的智慧更为富足？如果理智指导工作，那么在万有中有谁比智慧更配做祭师？若有人爱慕正义，应知道德性是智慧工作的效果，因为他教训人节制、明智、公义和勇敢。在此生没有比这些为人更有裨益。若有人希望有丰富的经验，智慧知道顽固，推测未来，通晓深言奥义，会解释谜语，预知异机和歧视年代和世纪的结局。为此我决意娶她与我一同生活，深知她是我顺境中的参谋，是我忧虑与困苦中的安慰。我虽然年幼，借着他，我在民众中必获荣耀，必为长老所尊重。我在断案时必断狱机敏，有权势的人见了都对我表示钦佩。我沉默，他们就静候；我发言，他们就侧耳静听。我若讲论不绝，他们就用手掩住自己的口。借着他，我将永垂不朽，且为我以后的人留下永恒的纪念。我要统治万民，列邦都要归顺我。可畏的君侯听见我必要恐惧，在民众前我将显示温良，在战争时我将显出勇敢。回到家中，只有在他身旁我才获得安息，因为只要与他为伴，便没有苦恼；与他共同生活，便没有悲哀，只有喜乐和愉快。我每一念及这些思想，心里反复思量，不死不灭是在于与智慧亲近，纯洁的喜乐是在于与智慧为友，无尽的财富是在于智慧手中的工作，明哲是在于与智慧结交，声誉是在于与智慧交谈。因此我寻遍方法，好能将它取到手中。我原是个性善的孩子，获得了个善良的灵魂，或更好说，因为我善良，我进入了一个无玷的身体内。但我知道，天主若不将它赐给我，我不会获得它。连知道这是谁的恩赐，已经是由于智慧。我于是转向上主，全心祈求他说：